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虎毒还不吃子呢，何况是张九成？儿子要进行反抗，哎，他就真砍了。一看儿子没动，他反倒手下不去了。这兴祖啊，就算你说的对，这种话只能对我讲，不能对第二个人说，赶紧逃命去吧。张兴祖站起来把眼泪擦擦，爹，那么我走以后这个烂摊子怎么办？为父自有道理，我就说你坠河而亡，就说叫水淹死了，先把老太师糊弄住，以后的事咱们再说吧。爹呢，我可走了，方才孩儿说的话你要深思熟虑。再见。张兴祖解下马来，飞身上马回泗水关，咱暂时不说什么时候他还露面呢。到了后文书，朱元璋的义军攻破滁州，在滁州城大会兵，才有一段胡德海泗水关搬兵，八宝脱龙枪，再破九凤朝阳刀，这都是后话，咱先不提呀。单说张九成看着儿子走了，这心放下了，一合计，回去见着坨坨我怎么说呢？我师父也不傻呀，那眼睫毛都是空的，我一句话说漏了就不好办了。有了，就这么办。想到这，张九成上了战马，超方天戟，回奔良乡县的战场。等这时候，坨坨老太师已经上了金疮铁扇散，受伤的部位都包扎好了，就等着张九成的信儿呢。刚想派人接应去，一看二徒弟回来了，老坨坨又惊又喜。九成啊，方才你追赶那个小娃娃胜败如何？回师傅，我给您道喜了。何喜之有？师父，那个小孽障死了。哦，怎么死的？哎呀，您别看他枪法出众，小年轻人没什么经验，我使了个妙计，用邓里藏身反背箭，这一箭射中他的咽喉，把他射死了。他那匹马没站住，连人带马扑通一声掉到河里头，再淹他一下更完了，都死了。哦，老坨坨看看张九成十分的相信。为什么呢？在他这四个徒弟当中，他最信任的就是张九成，也就是说这些年来这孩子没说过瞎话，这是头一回。哎，他还没发现了，要不这个人老不说瞎话，冷不丁说一回，你还真不知道真假。坨坨相信了， 孩儿啊，退在一边。张九成退于在身后。这时候老陀陀一想怎么办，面前这么多的举子，要想把他们一刀一枪全斩尽了，这个事儿不容易办到。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有一种绝招叫飞铁鸟，想着他把掌中的黄旗一晃，准备飞铁鸟。再看援兵把队形一换，全退到远方去了。在队伍的后面有5000人的队伍，红旗摆动，冲到队伍的前面。在这5000人当中，每人手中都端着一个东西。这东西什么样？就像咱们见着那个老瓜似的，浑身上下都是黑的，大小跟那老瓜那个儿也差不多，口朝着上，嘴朝前，尾巴朝后，左右有俩翅膀。这个东西叫飞铁鸟，肚子里头有弦，把弦上上，里边扎好了火药，如果扔出去，凭着简单的机械，这翅膀合扇合扇还能扇回几下，到指定的目标落地开始爆炸，就像现在那炸弹似的，不过远比炸弹的威力小得多。在那元朝的时候，这种火器就挺厉害的，有很大的杀伤力，所以呢这东西叫飞铁鸟。再看老陀陀把飞铁鸟的军兵调到前头，把掌中令子旗一晃，吩咐了一声，来呀，给我放铁鸟。咱们单说举子，多数的人不懂这是什么东西，一扫的军兵撤下去，又来了一波，手里托的那是什么玩意儿，还正纳闷呢。有的人知道，像武殿章那就明白。武大爷一看吓得颜色更变，众位可了不得，飞铁鸟来了，非把咱们炸死不可。橘子们一听，啊，怎么又出了个飞铁鸟呢？哎呀，出了龙潭又入虎穴，这可怎么办？有的人突然想起胡大海来了，对，咱这有法官呢，6字真言能破大炮，难道就破不了飞铁鸟吗？众人过来胡拉朝把胡大海给围住了。胡法官，胡法官，你帮帮忙。胡大海心里明白，我会破他娘个屁。不过大家这么一围，老胡又来了精神头了。他来到队伍的前头，把大肚子一舔，手指头一掐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那意思是念6字真言的呼风唤雨。你说这个事儿巧不巧？要不怎么叫无巧不成书？有那么句土话叫放屁吹灭灯，寸劲儿。原来大家光顾打仗了，忘了这个天气，早就烟云四合，乌云翻滚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咔啦一个雷，天降暴雨啊！这雨就像泼的一样，下了雨了。这飞铁鸟这玩意研究就不太好，口朝上，里头全是火药，就怕水，一见了潮湿干脆就失去作用了。哎，还没等陀陀使用全浇湿，把这老陀陀气的心里说话，难道一说我们大元朝的气数就算完了不成？ 举子们一看雨真下来了，哎呦，胡法官这咒语真灵啊，快跑吧。利用大雨给挡着，众人是纷纷逃命。这么些人咱难以一一细说，单表四爷朱元璋晃掌中的银枪闯出围，落荒逃命。一开始的时候弟兄们还在一起，什么武殿章、汤和、邓玉、常玉春、胡德海啊、郭英啊，哎，当跑了一段路再回头一看，弟兄是一个也不见了。因为混乱之中难以彼此照顾了，朱元璋就喊开了：大哥、二哥、六弟，嗓子都喊破了，也没有这些人的踪影。没有办法，朱元璋一个人跑吧，一口气儿他跑出来一天一夜。那雨也晴了，朱元璋的身上浇的是透透的。等这阵马也跑得没劲儿了，四爷戈登把丝缰带住，吁，把银枪挂好，掌身去四外观瞧。就见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对面是古木狼林，不知跑到什么地方来。一无村庄，二无有镇店，再回头看，连第二个人的影都没了。哎呀，朱四爷冷静冷静一考虑，可坏了，现在自己是十群的孤雁，一旦遇上援兵援将，我还跑得了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我那些弟兄现在何处？哎呀，我往哪里投奔呢？这个马是信马由缰，一点一点往前走着，在心里头一边想着，坏了，就觉着这个脑袋呜，头重脚轻，心里头噔噔噔噔噔直跳，要来病。朱元璋还不敢走大路，全走山路，越往前走，觉着头越疼，越走觉着天转地转。实在支持不住了，觉着眼前一黑，扑通从马上摔下去了，把脸也抢破了，就失去了知觉。这匹马围着主人来回直转，刨出打响鼻儿，就是用蹄子踏踏踏刨地呀、啊。稳了半天，朱元璋迷迷糊糊又清醒过来了。哎呀，心中暗想，这可完了，你天大的英雄就怕有病啊，我这是有病，这可怎么办？连个亲人都没有，这要再下雨我就得死在路上，到了现在就得自己顾自己了。朱四爷挣扎着勉强把眼睁开，仔细一看，恍恍惚惚发现路边有座小庙，什么庙他不知道。哎呀，心说我能爬到庙里去也能遮风避雨啊，使劲爬吧。这段路其实不到半里地，朱元璋整整爬了一个上午啊，这才爬到庙里头。那马低着头在后头跟着他，朱四爷把庙门推开，爬到大殿上一看，就是一间殿，哦，是座土地庙。他迷迷糊糊想站起来把马也牵起来，但是一着急没起来，眼前脚着一发黑，脑袋嗡了一声，二次又不省人事。 山里头也有人走路，哪儿呢？都打柴的樵夫。时间不大，来了五六个人，抬头一看，呀，这谁的马呀？咱发财了，谁的马？哟，顶上挂了一条枪，还有个包袱啊！这些人过来把马给牵住了，有的人胆儿大就问：“玩是谁的马呀？有主没有？”问了几声没人答言。哎呀，我咱们哥们发个财呀、啊！不用问，听说前两天良乡县是个战场，死的人可很多呀。大概骑马这主死了，这一匹马无人，跑到这来了。咱要拉到集市上急卖，咱发个横财呀！走走走，牵走牵走牵走。好，把朱元璋的马也给牵走了。朱元璋到了第二天，等明白过来，勉强爬着到了庙门，往外一看，战马也没影了，哎呦一声，可要了我的命了，又昏倒在地。如果再不来人，朱元璋肯定死到荒山之中。一转眼三天水米没沾牙，又闹了这么重的重病。这一天也就是日头往西刚一转，顺着山路来俩要饭的。要这俩要饭的太惨了，头顶开花帽，身穿开花袍，腰里系着麻绳，两个人都光着脚丫。上水手这个人提着个黄瓷瓦罐，里头汤汤水水的，不知在哪儿要来的。下水手这个人手里头捧着不少饽饽，有整个的，有半拉的，有一块的。两个人直接奔着小庙就来了，一边走着一边还说呢：“哥哥，你今儿个出去多远？”“ 别提了， 我跑出去有50里地，附近打仗，老百姓都吓跑了，管谁家去要饭去。我到了很远很远一家山村，哎，那老太太真不错，给我倒了两碗汤，哎，做的还行，里头有葱花，大概有香油，你闻闻多香。哎呀，真解馋呐、啊、我还要了点饽饽，回去啊，咱龙把火把它热开了，咱好好解顿馋。哎，对对，走走走，好几天没回来了。我说咱那别墅有人站没站？别废话了，谁能上那儿去？哎，不一定啊，咱同行的不少，如果要把咱那地方给占了，说什么咱玩命也得把他撵出去。哎，走走走吧，没人，这地方多背。两个人一边说着就来到土地庙的近前。哟，兄弟，谁把门给推开了？这兄弟大爷着急了，是有人来过。两个人迈大步进了一看，爷爷，就发现地下趴着一个人。这人穿的还挺好。喂，我这怎么个死党啊？两个人赶紧把药里的东西放到供桌上，七手八脚把朱元璋翻过个来。那老二一看，死了吧？老大一拨了脑袋，别着急，我看看。仔细的听了听，他心还跳不跳？一听还跳，微微跳动，给摸了摸脉，脉搏也跳动，行，没死。两个人说到这儿，把朱元璋抬到侧面，这块躲开风口啊，抱着不少的草垫子底下，把朱元璋放在上头。这两个人还挺内行，紧跟着把朱四爷的腿给盘起来，捶打前心，爬撒后背，趴到耳边呼唤：“我这位，这位，醒醒，醒醒，醒醒呗，醒醒呗！”摇动他的两个胳膊， 古人不明白，实质上暗线的新词儿就是人工呼吸。这阵朱四爷的鼻子哼了一声， 哎，活过来了，活过来了，快快快，把那汤拿过来，让他喝两口。把药里的菜汤拿过来，对准朱元璋的嘴，让他喝了几口。真不错，这汤水一下去，朱元璋就清醒过来了。哎呀，勉强把俩眼睁开，留神观看，哦，发现两个要饭的，满脸都是油泥，都呲着小白牙看着自己，有一个在旁边蹲着，有一个抱着。朱四爷把眼睛闭上，回忆回忆，想起来了，我在五科场怎样落荒逃出来，怎么病倒在庙中，啊，马也丢了，不用问，是这两个人把自己救活了。有心起来行礼，但是四肢无力。这两个人也发现了，朋友，别动，别动，你这病可不轻啊！哎呦，这脑袋这手怎么这么烫人呢？你发高烧啊？躺着躺着吧，我们哥俩伺候你啊！来，没吃东西吧？勉强啊，咱吃点烩馒头，我们把这饽饽给你烩烩啊。朱元璋也客气不了了，把眼一闭，昏昏沉沉就睡过去了。和这俩人准备了三块砖，又撅了点树枝搁到底下，把火镰一碰，点着了干柴，在上面把黄瓷瓦罐一放，开始热吃的。时间不大，热好了，这两个人饿着肚子不吃，先喂朱元璋。朱四爷是有病不假，但是这饿也是主要的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何况好几天了。别看是残茶剩饭，到了这时候比人参鹿茸全都高级十倍，饿着吃糠甜如蜜，饱着吃蜜也不甜，这话是一点不假。等朱元璋肚子里有了食了，精神头也就上来了，勉强挣扎着站起来，给两个人施礼，恩公在上，我给恩公叩头。哎，别，我说您要给我们行礼，非折杀我们阳寿不可，坐下，你见点好啊，我好多了啊。这俩要饭的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看看朱元璋穿仗打扮都不错呀，再看看那五官貌相，这俩人就有点发愣。朋友，你是哪儿的人？ 我是安徽省亳州的人。 哦，你也是安徽人，你听出我们俩是哪儿的了吗？ 我要听不错，二位好像也是安徽省的人。 对呀，嘿，咱还本省的乡亲呢。您贵姓啊您？ 朱元璋眼睛转转，二位，我是亳州乱石山的人，姓朱，我叫朱元璋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你 真的存在我心烦。 谁把星光点亮？谁？